第十四课，天气这么冷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台风。二，父母。三，小心。四，讨厌。五，夏天。六，纽约。七，天气。八，可怕。九，滑雪。十，红叶。